都是一件好事。 冬季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，总有几张熟悉的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，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懂女子会死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，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，我听见渴望的泪，我看见我的从前，曾经我也痛过，也恨过，怨过，放弃过，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幸福遗弃我，我没有分离背叛的丑陋，怎么算是真爱过？请你试着相信一爱再爱，不要低下头，别怕青春消失就不信单纯的美梦，我在这岸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会幸福的。 有太多的人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吃饭，喜欢听相对固定的歌，或者走一条固定的路线，就像每天的同一时刻，我们总会在电波当中相遇一样。 过关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，爱又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。远方传来风笛，我自在有你的消息，城堡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。 不知道你会不会很羡慕别人的幸福，然后就忽略了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。其实幸福很平凡也很简单，它就藏在看似琐碎的生活当中。幸福的人并不是拿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而是珍惜了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，用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，用乐观的态度闯过磨难。我们可以为自己祝福，也可以看别人幸福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幸福，不是吗？ 我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它

是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。